Hello， 大家好啊！我哋又翻嚟呢个毒咩毒蛇毒女啊， 老蛇毒女， 系 老咩毒蛇毒女， 老蛇毒女啊！喂，你哋咧圣诞有冇去呢个圣诞 party 咧？ 啊有啊有啊有啊，我有去咗到礼物添啊， 真咁好啊！ 要分享一下咩？ 咩咩啊，小咪， 系都分享下你收到啲乜？ 毛毛情趣内衣嘛， 我其实。 啊、真的 真正的呢我就其实好神奇，我入咗消防员 BBQ 嗰度、啊，我去过消防员 BBQ， 喂你介识消防员点知识唔到 啊？喂，你介绍我去呢啲，我真的好想食消防员。 我下次邀请。 喂，你咁自私嘅？ 其实佢话有，其实 点样入 尊过我啊？ 点样入噶？ 唔系我啲 friend 嗌我，其实佢讲到好似有 咩、特别咧？ 佢讲到有得识，其实你 expect 就系、是、其实系冇得识嘅。 通常都应该结咗婚， 但你系入咗去消防 员。咁消防员嘅 party 有咩特别咧？佢咪一路咁样做住掌上一路咁 样。消防员嘅 party 最特别嘅地方，佢抽抽下奖咧，火烛会出车咯。 哦，但系嗰啲形式冇特别嘅，即系佢哋 换烧烤紧咯， 唔系换即系交换礼物，会唔会即系有啲水喉通啊啲？ 其实交换礼物有少少做妹嘅， 点解嘅？ 因为佢佢可能有一千个 number， 每人俾20蚊咁买，咁、你买咗嗰嚿钱， 20蚊咁抵啊？ 先20×100系咪20000蚊啦？ 系啊， 咁佢啲礼物唔系应该冇去到20000蚊噶嘛？ 即系落咗一格啦， 可以咁讲啦。咁但系佢抽嘅时候，可能突然间话23、23几咧，佢自己 up 个 number 出嚟就自己人咯。咁如果你就咁啊贸然去，就唔会 up 你嗰啲 number 都唔。 咁你有冇买啲咩咧？ 我买咗两个，但系我不嬲都冇运。除咗冇运之外，咁样有少少做妹咁，更加唔会有你份。 你有抽到上架嗰啲啊？ 乜都抽唔到啊！我冇。 我站乱下嗰边，我想问下消防员烧嘢食嗰啲咧，会食啲更高蛋白质嘅嘢噶？ 我反而觉得冇乜嘢食，冇乜嘢食，但系都 OK 嘅，几好几开心嘅。 系咪有冇小朋友你倾偈啊？ 就系、是、你可能 expect 有，但系其实你成为都系你自己人，即系其实你根本系你同你啲朋友买一个位喺度烧啫嘛。 咁、你入咗，咁佢去消防局度搞啊？ 喺消防局度搞 啊？真系噶？ 其实边 区啊？边区啊？ 每围都系亲属嘅。 你好热衷咁 啊！好想知，因为呢个入去参观，大佬你有冇机会入去参观啊？ 吓，可以真系参观埋噶？ 即系你可以入到去嗰啲局度啊嘛，直头啊，即系睇下佢哋平时瞓觉， 我就冇刻意参观嘅，但系我。 即见入到去， 冇，因为我本身冇谂住参观，咁佢哋只会讲下话呢个流程原来可能系消防员即如果系你围内啲朋友啊，因为可能有啲系消防员啲朋友嚟嘅，有啲系消防员，跟住佢就话呢层系消防员夜间可能喺度嘅，但系上面嗰几层就是家属住嘅嗰啲。 哦，吓、即系消防员家属会住埋同一层咁样噶， 所以啲福应该系，所以就福利好好嗰种咯。 哎呀，你咁， 咁你有冇见到啲特别即系哇好掂啊呢、這个？ 我其实觉得佢。 是不是其实差不多的 我就想看当然你穿制服梗是很 OK 啦个 style 应该是。 啊、不是过已婚的呢基本上。 我唔够胆去 问。 你咪单身你咪单身你咪单身咁样囉。 咁好似有冇啲游戏玩先应该呢啲咪 party 嘅游戏玩就集体游戏 喎。基本上你自己围内 book 一台嚟烧嗰隻嚟㗎。但通常里面系其中一个系消防员啲家属或者懂得消防员嘅咁样囉。 咁你有冇搭讪啊即系觉得我唔好意思，我哋嗰边蜜糖冇晒，可唔可以 消防员，我真系极同警，我话俾你听， 你 比差佬更同警。 我 因为消防员真系 差人俱乐部咯， 即系消防员，即系嗰啲嗱体能啊、样子啊，基本上我系见过喺湾仔咧，有火烛啦，我望住佢哋救火，都已经觉得好吸引啦。 其实你 系 好中意好咩？ 系啦，好觉得消防员系劲吸引噶。 吓、啊！你明之前又讲过你中意肥嘟嘟嘅，但消防员肯定唔系你想要嗰啲肥嘟嘟咯。 肥嘟嘟嗰啲就真系沟唔到，就唯有沟肥嘟嘟啫。但系我讲紧同景啊， 类似 同景啊，谂唔到啊。 睇落几靓仔，但系其实你咁样都系你都识唔到噶啦。你幻想下抽奖嘅 moment 真系识唔到。 唉、好蚀啊！真系有冇影相啊？影下相 就系基本上你以为有，其实你系围内，基本上你同自己 即系埋唔到堆啊！ 系即系其实系冇消防员喺你身边嘅。 喂，真系你 系 咯，下条唔到， 但系你拉唔拉，即系会唔会帮你埋嚟攞嘢入啊？小姐，呢杯嚟嘅嗰啲 相，佢就系叫我抽奖啦！冇俾钱啊！咁同我讲，系咪冇俾钱抽奖？ 喂，冇好巧法，我跟住咧，人哋下条唔到，你咪蜜糖咯。唔好意思啊，我哋嗰边嘅蜜糖用晒，可唔可以借一借你嗰边蜜糖嚟？咁啊，可以过隔篱台。咦，你食紧啲嘢？同我隔篱啲有啲唔一样，跟住唉，嘥晒啦，继续。 继续系啦，讲到边啊？系啦，因为我都去咗一个圣诞 party， 咁咧有咩特别咧？我去个圣诞 party， 因为咧同场加映咗呢个前度同现任嘅女朋友咧，即系有一对嘅前任同现任嘅女朋友争风呷醋。咁事件系点样咧？ 咁正嘅， 系 啦，好有火花我睇嚟。 咁我认识嗰个咧女仔咧就系一个前话说系一个前度嚟嘅。咁咧就同一个 即你识嗰个系前度， 系啦，我识嗰个前度。咁咧咁啊邀请我啲朋友嚟啦，啲中学同学。咁咧就邀请组咧一个佢以前嘅男朋友带埋佢现任嘅女朋友一起嚟参加呢个 party。 跟住 呢咁就途中又食嘢啦呢样嗰样啦咁样。咁其实我已经感觉到佢哋呢其实已经即双方嗰个女仔即嗰前任同现任嗰个女仔呢即有啲嘢系 唔 对。即眼神呢啤啤共咁样啦。咁样啦咁又食嘢啦咁中途呢佢哋呢因为呢嗰个屋企呢其实系嗰个我个朋友即系佢个前度呢个屋企嚟嘅。咁其实嗰个现任呢我开头呢望到佢入屋嗰陣时都觉得佢系有少少港女 feel。即系嗰啲孭晒 LV 啊、即系个头又染晒头。即系串串共咁样啦。 染晒毛 咁样。系呢一入佢呢除咗鞋嘅话咁咁细嘅屋企嗰啲呢即系已经好多 染色门嗰啲。 系啦即系我已经觉得佢麻麻地嘅女仔。 我 想 起赵学而嗰套林玉露嗰啲咁嘅样 子。系啊哇 ,Exactly, 即系嗰啲总之又望到你就秒嘴秒舌嗰啲人。 咁差架而咁细。有尘嘅个杯咁细㗎。喺 度挑剔。 咪就咁 啦。即系哇即系竟然係有啲咁嘅人。好啦咁佢食嘢呢点样呢佢就攞餐具。咁佢呢咁人哋屋企你冇理由周围去攞人啲嘢㗎嘛。 直接问喂有冇差用啊 佢唔係喎佢自己走去人哋厨房攞人哋个餐具喎。 咁熟 咁仲要。咁仲个餐具其实係攞完之后呢用嘅时候呢咁我 friend 啦前度就话咦呢、這个餐具呢其实是屋企人的不是很方便俾闲用的。即其实佢好有礼貌的开头是。即是咁佢即是白面啦即是。 女仔 friend 同嗰个男仔嘅前。 就讲。 现任 讲。 唔好意思啊呢、這个是我放屋企人用嘅客人可能有第二 pack 是啦。因为佢直头系抄人哋个柜桶啊。即系你冇人就攞人哋个前 任，但系因为佢已经知道呢个系我男朋友嘅前任， 系啦，其实有少敌意啊嚟嗰阵时， 已经有火花， 摆明挑机喎呢个现任女朋友， 系咯呢啲行为系佢本身系咁啊，定系佢挑机咧？ 我觉得有少挑机咯， 我都觉得有咯， 因为佢一入嚟已经系觉得佢有少想战斗格啦嗰啲所谓嘅， 系啦， 一定要所有条件都睇落好过你嘅， 系啦，即系可能已经佢哋有沟通过啊嗱呢个有前度嚟嘅，即系佢男朋友。会咁同佢讲啦，嗱、你一阵大方啲啦，咁但系女仔听落，喂， 即系点啊？你嫌我唔够大方啊？ 系啦，即系会有少少。 我做咗啲咩先？系咪先？ 系啊，咁事件二咧就系咧，佢呢个现任咧讲就唔知点解好似特别咧同嗰个男仔，即系我其实都识佢哋嘅之前，但系咧就嗰晚咧就特别咧就痴缠啊， 特别甜蜜系嘛？ 喂，即系喺佢个前任面前特登咧 啊，好味 ，B B 啊，啊咁样， 食猪 猪，即系好核突嘅成件事，即系大家咁多人啦，十几人咁望住咧，你两条友无啦啦喂咯，互喂咁 样。嗱，你终于感受到头先我讲嗰样嘢，上一节讲我喺个车厢度，哇，个空间得你哋两个喺度傻猪猪入 B B 嚟。 但你嗰个五廿几岁，嗰个廿几岁，即其实佢哋个外形 O K 嘅，只不过咧就即嗰个口水同口水交换嗰个。 你明唔明嗱？个样靓同埋年轻，你都觉得呕心嘅时候，你谂下我感受嗰个四廿几同五廿尾大佬。 我明白你感受，即其实真系。总之就大家唔好避免呢啲即系咁嘅行为啦，外边。 跟住点啊？跟住喂完食嘢。 系啦，喂完食嘢啦，咁其实个前度咧都其实都已经冇嘢噶啦。但系咧， 算啦，你甜啊。 点解呢个女仔咁特登喺我面前，即系好，因为佢企喺隔篱嘅啫，其实即系好似咧隔眼要咁。 即系咁浮夸嘅。 系啦，好似做俾你睇咁。 男朋友个女朋友有嘢喎，咁 讲。系啊，其实现任系有少少，我谂系。 即系港女性格啊。 即系想赢咗个现任咁啊！我而家系幸福过你啦，咁样。 其实咪个个。 女仔都咁介意男朋友嘅前度喺自己眼前出現， 我覺得係喎， 都係 會唔會咧？介意 咧？但我未冇試過呢種情景喎，你哋有冇試過會係點？ 尷尬，我都有試過嘅， 覺得尷尬咯，同埋好介意咯。 但係我冇咁樣 party 嘅，即係可能係 街度撞到， 街撞係啦，街撞到即係會睇相，即係已經知道啊有呢個咁嘅女仔，咁有時咧會撞到咧，咁就會覺得即係有啲唔好意思啊。唔知点解个心有啲唔舒服噶， 你都唔 即系会咁样一路扫个女仔啊？点解以前会中意呢啲嘅咧？咁样咯，会咁样谂噶嘛？ 我试过系喺我都系譬如睇戏啦，扑克撞同一场戏，仲要前后位， 唔系咁有缘啊嘛？ 系啊，心谂哇，大佬平时我都唔觉得呢个缘分系咁咩？ 即系其实女仔一定好中意同女仔比较。 重点系咩啊？重点系嗰个现任。光鲜过我，即系我嘅以前前任男朋友，即系比 最惨系靓过你嘅惨啊！真系 物质上 几唔舒服， 都系唔系靓过我，但系个物质上系满足，即系满足， 即 系 睇落去幸福过你啦。总之过得好过你咁。 系啦，然后我咧，我就同我唔系自己，好彩我唔系自己睇戏，已经系赢少少，即系冇输到咁彻底噶啦。我系同个女仔翻去睇戏咯。 总之成套嘢就喺度比较啦，系嘛？ 系啦， 点样去注意嗰套戏讲乜嚟？ 我即刻想啊，不如走啦，去第二间睇。 唉，真系好惨， 好尴尬。 系啦，咁嗱，仲有第三件事件咧，就系咧去批评咧现任咧个整嘢食，因为我哋每人都会整一啲嘢食去屋企嘅， 交换嘢食。 系啦，咁佢整个 cheese cake 咁样啦，现任。咁嗰个前任整个 cheese cake， 咁个现任咧食落咧又问佢啊，你好唔好食啊？咁样佢话其实我麻麻地 cheese cake 嘅咁样咯。 即系其实上嘅系挑剔。 即系其实食晒成件噶， 系啦， 注意系食晒成件噶佢自己。 我比较中意 cappuccino。 明明好味都要， 系好奇怪噶。 跟住呢头讲完，妈妈啲都唔系好中意 cheese cake， 下一秒其实已经喺度夹紧下一件咯。 跟住个现任咧开始嬲嬲地啦，佢话：咁其实有其他嘢食嘅，你可以 唔系现任系前度， 系啊喺个前度就话你可以选择其他嘅呢件你留翻俾其他人啦，咁样咯，即系 bad 面啦，又 所前度系。会比较冇介意，系因为我已经换咗画啦。 系啦，其实系冇介意，但系你见到你嗰个现任咧，好似挑机，你有少燥底噶嘛？ 因为女仔同女仔之间出现嘅纠纷，我唔聊你，你唔好踩到上心口啊，大佬。 系啦，咁我 friend 就哇咩事啊？呢个女仔， 我觉得如果系前任，我会觉得。你揀你唔揀我唔緊要，你唔好搞咁低質素啊，大佬。咁低智嘅，佢輸曬喺個 IQ 度同 EQ 度，輸曬喺個 EQ 度。 即係所以就真係，我見到呢啲情形咧，我成晚就做呢個旁觀者咧，就覺得好笑咯。其實 食花生咁 食花生咁食啊， 仆街咯。 咁咪可以點啊？你話俾我聽。 但係冇呢啲咁仆街，我哋有冇啲咁好笑嘅嘢聽？ 喂，咁當我阻止個現任咩？變咗我唔大方啊，大佬。其實又唔係好關我事啊，明唔明？ 就因为唔关你事，事不关己，点样劳心，所以你就 系咯。咁当然我都有帮我 friend 嘅，我话其实如果你唔好食咧，咁其实有好多选择嘅，你真系唔使特登拣食咁。 主要呢个都唔紧要啊，你去 party 啫嘛，你试过啊喺个婚礼度啊，你个老公啊老公冇。得到你嘅同意或者你嘅允许啊，请咗前任嚟啊！ 這个真系。哇！這个 真系，如果我系嗰个老婆，真系会问佢嘅，你有冇尊重过我？又用翻呢个字，你有冇尊重过我啊？ 你冇嘢啊？ 你冇嘢啊？你请佢做咩啊？你明唔明？ 即系如果唔问咧，真系好乸嘢，即系你点都要询问一下咯。 但问题系男人点解唔介意啊？ 男人可能觉得， 男人点解觉得男人点解永远都唔知道女仔介意？ 因为其实男人角度咧，佢觉得系佢哋已经 close 咗 by 到就即系当冇嘢，即系佢哋男人谂嘅嘢系单纯啲。 因为所以咪就系女人其实好小心眼同埋好细心咯，即系细心喺呢啲位度咯。 咪有时候觉得我唔介意，但我见到佢同嗰个女仔，佢哋有打情骂俏，有嗰啲有啲其实明明就有 B B 啊，老婆啊，你即系根本就有啲爱情嘅成分喺里面咯。我觉得如果我见到呢啲位先，所以系辣着到就系因为咁。 你sorry， 我想暂完个病。你讲起头先呢个咧，我点解会咁样讲咧？就话有一次个婚礼咧，就系 参加过你前度。 咩啊？ 你系前度？ 我唔系前度，我同你一样一个角色，系一个花生 show 嘅人。 哦、okay, okay. ， 我睇个扑街。 你系个扑街，你仲话我系扑街， 明噶？就系咧，不过我就系识嗰个男仔嘅。但其实我识嗰个男，我都唔系好明点解你要咁做。你有冇 咁？男仔系咩？即系男仔系人哋嘅前度啊？ 唔系个男仔，系。 中间嗰人嚟嘅、啊，即系总之佢同佢老婆结咗婚啦。咁、跟住佢就请咗个前度嚟参加佢嘅婚礼啦。咁、咧重点系咩啊？原来咧嗰、那个佢呢、个男仔咧，佢就送咗一个订婚，即系之前有摆订婚嗰啲咁嘅嘢嘅仪式嘅。咁佢送咗个订婚公仔俾佢咧。咁公仔咧其实系有个心心咁嘅嘢嘅，但系心心咧系裂开咗嘅，即系好明显系有第二。即系另一半嘅公仔咧，黐埋咧就 mix 埋一齐，就好似一个整个心心咁样嘅。咁、佢送俾佢嘅时候，订婚礼物咧就系得个半个心嘅啫、精彩嘅故事嚟咗啦！ 整烂佢特登。 男仔请咗个前度嚟，个前度自然就会送礼物噶啦。送祝贺礼物啦。嗰、那个女仔嘅前度送嘅祝贺礼物就系嗰个公仔嘅另一半心心啦。 啊 你明唔明我意思？即系而家个兔仔有个心心裂开咗嘅，咁咧原来咧， 即系砌埋先一嚿嘢， 系啦，先系一个整个一个整个兔仔加心心咯。 头先原生个兔仔系已经喺嗰个男仔屋企定咩？ 系男仔屋企，即系老公订婚嘅时候，老婆我订婚戒指同埋 系想搞乱档， 跟住然后就送个订婚礼物俾个老婆啦。咁跟住佢仲要咧咁订婚啫，咁你知而家啲人噶啦，未行礼就先行房噶嘛，你跟住就成日放喺张床度咯，跟住就个女仔都。期待咧，哎呀，你即系期待结婚嗰日咧，个老公咧就会送埋另一半咧，就将床边嗰个一半嘅公仔 mix 埋一齐，成为整个公仔。但系大估唔到，原来系由个前度送出咯呢个礼物。 哦，即系前度。 咁啊，现任知唔知咧？即系现任知唔知个老婆？ 即系老婆梗唔知啦，就话收，跟住其实已经唔开心噶啦。吓、你做咩请我前度嚟啫？咁样你有冇尊重过我？你有冇同我讲嘅？即系你冇讲到喎，系咪先？跟住然后仲要个前度送个礼物俾我哋贺婚嘅礼物，系我一直 喺屋企见到嗰半个嚟， 半个以为系半个，佢开始谂啦、 即系你哋藕断丝连紧噶咯，其实 系啦，就谂紧呢半个公仔究竟。是代表你嗰个心系分裂咗啊！而家个前度送俾你， 即系散唔晒咧， 定唔定婚啊？咁仲停唔定？ 即系我仲要唔要结婚？我要唔要将件婚纱让俾佢啊？即系你明啊？但系咧，我问， 即刻除。 我其实问个男仔，因为呢件事咧，佢哋嗌交嘅，跟住我就问个男仔， 冇理由唔嗌。 我话扑街，我话你又系啊！你话你咁，我话你送好送唔送？ 咁个男仔唔啱啦，系嘛？ 跟住就佢个男仔同我讲过，佢个理念就话吓其实我原意系谂住即系佢好大方啦，我而家老婆大方啦，咁 点大方都唔得啦。 送 个 公仔俾佢系祝贺你哋，你哋终于成为一对啦。 黐线 啊！你哋之前系即系可能就因为我出现就令你哋系一半嘅，咁而家我嚟亲手祝福你哋成为一对啦。 有啲夹眼咯，我觉得。 系咪先？以前我完全系唔相信噶，其 实有啲夹眼， 我完全唔相信噶。 肯定仲有嘢啦，黐线啊！即系 跟住个老婆就话咯。咁我要唔要俾件婚纱佢着啊？ 即系我嚟贺翻你啦，咁不如 不如算啦，我让埋张床俾佢啦。咁我不如调换角色咯。 咁点咧？有冇结成咧？ 就系咁咯。结得成咪就系因为呢事闹交咯，永远都会系一个导火线咯呢件事。 系真系。但系其实啊，你明即系嗱，女仔角度点解会咁介意前度女友咧？你觉得即系点解会咁？即系你觉得啊，点解会明明都系过去式啦，但系点解仲会去咁介意咧？你觉得？ 其实有啲可能性，可能本身个女仔而家嗰个情况系唔开心啦，或者仲系单身啦，就见到你哇咁开心，你知啲女仔好咩噶嘛？即系妒忌心好重噶嘛？ 系啊， 我仲单身紧吓，你同我分手之后已经同紧第二个一齐咯。 系咯，有啲真系哇，一分手就可能一个礼拜后就已经就 系啊， 结识咗第二个。 即系人系根本佢系可以接住落噶嘛。 系咯， 有种人系可以接住落，不停咁换。 啊，点解男仔可以得嘅咧？ 喂，呢样嘢我怀疑，就好似之前咧，小咪喺啲。喺唔知第几集度讲过咧，咪就系话嗰个赤裸裸日记嗰个女仔咯。我点解有后备恋人啊？随时我分咗手之后，咪有第二个搭上，即系已经即刻可以啦，补位啦。 我有 case 咧，系咧，我即系有个朋友啦，男仔嚟嘅。咁咧，佢提款机嗰啲密码咧，佢用紧前度嘅纪念日。 即系相识纪念日个密码，咁俾个现任发现咗就分咗手。 呢啲嘢好大镬噶， 但系点样发现咧？就其实好难会发现到噶嘛。 系咯， 咁佢就喺度，即系佢有时会见到佢揿啦，咁啊睇下，咦？点解呢个号码又唔系我生日，唔系佢生日，又唔系我哋相识纪念日，点解会用呢个密码咧？咁啊开始质疑咯，咁啊开始咧睇抄佢男朋友啲笔记啊， 日记啊咁样啦， 就写住同边个结咩拍拖嗰啲，咁就知道就咁样就穿崩咗啦，咁就真系闹交而分手。即系我觉得呢啲真系，唉，我觉得奉劝啲男士真系小心啲咯。 少咗我都要拆咗屋企啲日记，去搣烂晒佢先得。我惊佢又会重 系啊，呢啲 犯错。 唔系你即系最惨，你即系呢啲其实你唔应该有嘅。即系其实男仔可能冇乜嘢嘅，佢纯粹系即系费事改啦，用咗咁耐啦个密码。 记得咧咪即系你唔会乱咁改密码噶嘛？你一乱咁改你会唔记得？ 系啊，就系咁样，所以佢就费事改啫嘛。 女生系会好介意，即系唔知点解就系会呢啲咁嘅蛛丝，即系点啊？即系好介意呢啲位， 就变咗私家侦探。 系啦，系啊，真系会同啲 Facebook 先濑嘢，即系你会无啦啦，咦 ，kick 下人啊个男朋友个 Facebook， 点解？诶、呢个女仔我唔识嘅，唔系共同朋友咧。啊！就会喺度 click 咁睇下啊，点解会咩人嚟嘅咧？呢个咁样，但系佢又会有时影下相啊，又会见到即系某个共同朋友，之后佢会识到佢现任嘅男朋友嘅朋友，咦？又会同呢个朋友认识嘅，即系又会 click 人哋，好中意睇人哋前度男。 喂，睇到我哋好似教人偷食咁样嘅，偷食好似要将啲所有嘅有机会有嘅蛛丝马迹全部洗晒佢咯。所以咪就系话啲 Facebook 嗰啲，唉、哎，算啦，不如社交排毒啦。呢啲真系好危险啊， 真系好烦呢啲。真系，系啊，咁啊，仲有讲咩啊？系啊，咁但系你哋觉得，即系如果嗱，你问下，如果你有个前你个男朋友啦，你会问佢啊，关于前度嘅，譬如以前你点样识佢啊嗰啲嘢，你觉得个男，你想个男仔会点样答你咧？你觉得？即系你明显啊个男仔会老实咁话俾你听啊，我系点样识啊，定还是其实都唔记得咗啦咁样，你点样答啊？ 我咪就系之前有讲过，你咪即系我俾 Albert 话，我咪问我男朋友啊，喂你有冇玩过有冇试过夜情啊？以前出去玩咪就系类似啲咁样嘅嘢咯，即系你会唔知点解你会好自然同佢一齐咗之后，你就会问佢噶啦嘛，你问佢喂你点样识佢啊？点解分手啊？就系、是、咁样咯，一模一样咯。但系 Albert 咪就话咯，男仔角度其实系好讨厌噶，唔中意噶。 系啦， 所以其实系冇结论嘅。我觉得呢样嘢， 尽量都唔好问啦，女仔。我觉得即系唔知好过知啊嘛。 系咯，即系有时啲嘢算啦，糊里糊涂咁样。 我通常都唔问嘅，但系总之我唔想见到你同某一个女仔。即系你哋可以互动，但系如果有俾我知道你哋嗰啲互动系好似 sweet 到太亲密嗰啲，我就其实因为我见到所以我先唔中意，唔会刻意咁唔中意。 所以都系奉劝啲男听众啊，或者所有男人小心啲啦，大家男人女都系唔好做啲 为咗现任就感情就唔好搞咁多嘢啦。 真系中意就唔会 就铲除晒所有什么关于前度嘅嘢，相啊、Facebook 啊啲就啊。 冇错，唉，今日时间又差唔多啊！我哋闹闹下喺度闹，唔知点解自己可以成为其中一个角色咁样一样，系嘛？ 系啊，咁啊，下集见啦，又 好啦，今集去到呢度，拜拜。